想你太美，就算流干泪伤到 心情会也无所谓，落魄间沉淀，愿和你双飞，最怕你会一去不回。虽然爱过我，给过我，想过我，就是安慰。

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若是爱已不可为， 是从来不曾离去。全世界最重要的就是你。

让我靠近你的心事，有我愿意听。

刻，唯你相伴。